的灯了，是因为顶起他的生命，树叶摇了，是为他向自己跳舞，你哭了，是因为感动还是悲伤，我们都忘了，因为可以回避。太阳更大，只是透不进来，我们还是缺有几点温度。太阳更大，还是透不进来，我们来去觉得有一点温度。别说不能，还是你根本不想，还是你想了，想了更多理由，在美梦里也留不住的春天，在吹醒他的冷风中一片梦。太阳更大，只是透不进来，我们还是觉得有一点温度。太阳更大，还是透不进来，我们还是觉得一点温度。